攻读编年记下第22章。耶路撒冷居民立了约兰的小儿阿哈奇亚继位为王，因为与阿拉伯人同来攻营的匪徒将他的哥哥全都杀了，因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阿哈奇亚继位为王。阿哈奇亚继位时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的母亲名叫阿塔利亚，是敖莫黎的孙女。阿哈奇亚也走了阿哈布家的道路，因为他母亲主使他作恶。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同阿哈布家一样，因为自他父亲死后，阿哈布家人给他出主意，使他趋于灭亡。他随从了他们的计谋，同以色列王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往拉摩特基累阿德与阿兰王哈撒尔交战，阿兰人击伤了耶和兰，耶和兰坠回伊次勒尔，治疗他在拉摩特与阿兰在哈撒尔交战时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阿哈奇亚因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患病，就下到伊次勒尔去探望他。阿哈奇亚去看望耶和兰反而遇害，这原是出于天主，因为他到了以后便与耶和兰出击尼莫时的孙子耶胡，而耶胡既是上主用油所覆被消灭阿哈布家的。耶胡讨伐阿哈布家时遇到了犹大的一些首领和侍奉阿哈奇亚的侄子们，便将他们杀了，然后去寻找阿哈奇亚。阿哈奇亚当时藏在撒玛利亚，人将他拿住解到耶胡那里，耶胡也将他杀了，以后人也埋葬了他，因为人说他究竟是那一心寻求上主的约沙法特的孙子。这样阿哈奇亚家中没有一个人能继位为王。阿哈奇亚的母亲阿塔利亚见自己的儿子死了，便起来歼灭了犹大家中所有的王族后裔。约兰王的女儿约舍巴将阿哈奇亚的儿子约阿士由被杀的太子中偷了出来，将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圣殿的寝室里。约舍巴约兰王的女儿，约雅达大司祭的妻子，阿哈奇亚的姊妹，就这样藏匿了约阿士，没有被阿塔利亚杀害。约阿士与他们在天主殿内隐藏了6年，当时由阿塔利亚主持国政。